欢迎收听由喜马拉雅出品的古风探案小说剧《龙图案卷集》，作者尔雅，由掷地有声制作。 第915集，陈夫子。这时候南宫跑来了，大概是赵真知道皇宫出了人命案，让他来看一眼。龙图阁确切地说并不属于皇宫大内侍卫的管辖区，但是的确在皇宫范围之内，要出入自然不是件容易的事儿，凶手必定是武艺高强之人。南宫既找来了附近负责巡逻的侍卫，众人都没发现异常。龙图阁的管事有好多，每次当班的都是三个人，今天和杨博一起的还有另外两人。龙图阁平日都是锁起来的，他们三人主要是在前边的管事房里修补卷宗和书籍，有人来找卷宗了，他们才帮忙带进去寻找。因为龙图阁里藏书量巨大，所以一般人很难找到书籍所在，要进入龙图阁必须有包大人的文书。另外查看卷宗还需要有开封府的令牌或者大理寺的批文，林夫子的文书也能进去，因为太学的学生们可以到龙图阁借阅书籍，但是不能进入卷宗存放的区域，总之管理很严。南宫带了赵真的口谕来，让包拯一定要彻查清楚，绝不能放过凶手。包大人就让展昭多带些人彻底查一遍金家老宅，自己则先回开封府，让王朝马汉将当年还活着的那些金家的下人都集中到开封府，他要问话。 哎，老爷子，不是三处藏着太学学生的名录吗？还有一处在哪？先下手为强啊。 对啊，别又被抢了先。 那地方应该丢不了吧？ 是哪个地方？ 皇上的书房。 众人摸下巴，这个应该是安全的。林夫子见众人要去见赵真，就将新生的名录交给了展昭。 你们帮我呈交给皇上吧。 夫子你不去啊？ 林夫子叹了口气，看了看准备送去开封府验尸的杨博的尸体，摆摆手。 哎，什么心情都没了，我先回太学了。 众人都看着老夫子转身往外走，神情暗淡。凌霄看了看众人，似乎想说什么，但最后也没说，快步跟上，陪林夫子一起回去了。 哎呀，老爷子，这是又受了不小打击了吧？ 最近死了好多人呢，书房还被烧了，大概也有些担心吧。 展昭看了看白玉堂，白玉堂也微微皱眉，此时两人的想法差不多。林夫子似乎有些奇怪，他是不是想到了些什么？赵普则是好奇另一件事儿。 林夫子身后那个年轻人是谁啊？功夫不错的样子，全的保镖。 爹爹，我们去皇后那里吗？ 小四子拉着公孙的手，众人这才回过神来。 是啊， 我们去看香香吧。 小四子拉着公孙的手就跑了。众人转道去皇宫，赵普对案情貌似还有些兴趣，就跟着公孙和小四子问怎么回事。等到了赵真书房所在的花园门口，九王爷大致将这两天发生的命案都了解清楚了，感慨： 哎呀，这凶手口味够重的呀。 花园门口自然有大内侍卫把守，不过一看到跑在前边的小四子，侍卫们都没通传就让进了，可见是赵真吩咐过小四子可以随便进。众人又默默地瞄了一眼小四子，真行啊，瞧瞧这待遇。小四子刚进门，就听一个声音传来： 小四子。 众人听着声音的软糯程度，判断出来是香香。再看，果然香香已经扑上小四子了，同样奔出来抱外孙女的庞玉直跺脚。 哎，男女授受不亲啊你俩呀。 话没说完，庞玉就被包岩踹了一脚。 胡说什么你？ 赵真这会儿正站在院子里打哈欠呢，众人明显看到他望过来的双眼都亮了几分，那眼神像是说正无聊呢，好玩的来了。众人莫名就有些明白林夫子不想来的原因了，他朋友刚死，这会儿肯定没心情跟赵真斗闷子。赵真接了展昭给他的名录，无奈笑了笑， 哼，哎，林夫子是不是因为寺院交流的事情生真的气了？ 众人都默默瞧了他一眼，知道还答应啊，唯恐天下不乱呢。展昭觉得赵真虽然爱看热闹，但人不糊涂，他是很尊敬林夫子的，应该不会诚心给他找麻烦。赵真笑了笑，十分轻松地开口， 哼，没事，他应付得来的。 什么寺院交流，和尚们开会啊？ 闻言公孙无奈地看了眼赵普， 你们一大群人来干嘛？是不是找太学历届学生的名录？ 展昭点头，果然宫中到处都是赵真的眼线，他们在龙图阁门口的对话赵真估计都清楚，不过也是，毕竟皇宫里都死了人，赵真不知道就怪了。 哎，你们要找哪个年代的名录呢？ 众人都一愣，看着赵真，赵真一摊手， 只有十年内的。 早前的呢？ 十年前书房搬过一次，卷宗太多放不下了，大部分都留在卷藏阁了。 那完了，卷藏阁那一年一场大火烧没了。 是呀， 那岂不是断了线索了？ 不过你们可以去找个人。 赵真在众人失望的时候又提供了一条线索，众人都眼巴巴看赵真。 说话别大喘气，一口气说完。 宫里卷宗库那位管钥匙的陈夫子还记得吧？ 众人都点头。陈明大学士吗？老爷子97岁了，反应那个慢呢，问他一句话要等半个时辰才给你个答复，答复之前老爷子要先睡觉。展昭嘴角直抽，之前他们找一些卷宗去过一趟，好嘛，一把钥匙要了大半天。 他那里有存底吗？ 赵真微微地笑了笑，伸手指了指脑袋。 他这里有存底？ 什么意思？ 陈夫子可是过目不忘的，十年前正搬书房那会儿，余下来的书都放进卷藏阁去了，他问过朕能不能进去看书，朕给了他钥匙，他应该都翻阅过了，只要他翻过的就不会忘记。你们要哪个年份的名录，让老爷子给你们默写一份就好了，他写字可比说话快，就是手一点抖。 赵真笑眯眯拍了拍展昭，八卦。 哦，对了，你们给太学上课的事情考虑的怎么样了？寺院交流那事儿，你们有兴趣参与讲吗？哎，一起玩吧，朕有好些时话没有见人正正经经掐过架了。 展昭望天，赵普也扶额，赵真的确是闲呢，之前他还说要不要把多多接到宫里的马厩来安胎，他也想看小马出生什么的，后来被八王吐槽了。 你要真那么闲，找贵妃们再生他17、8个、9个娃去。 赵真也反省，他大概是史上第一个被大臣要求过荒淫无度生活的皇帝。展昭等人将小四子留给赵真和香香，就跑去找陈夫子了。陈夫子深居简出，这会儿应该是在卷宗库里。莫名的，展昭等人脚步很快，那凶手似乎千方百计要消灭当年那份名录，陈夫子不会也有危险吧？等到了卷宗库，就见库房的大门开着，众人跑进去，外堂没人。 陈夫子！ 庞玉喊了两声，没人应。 分头找吧。 赵普觉得情况不太妙，众人立刻分散，在库房里前前后后找了个遍，没找到老头。 哎呀， 老头是不是被绑架了呀？ 庞宇喊了一嗓子，肩膀就被人拍了一下。萧侯爷一惊，回头就见陈夫子正站在他身后。 哎呦，老爷子，你走路都没声音的呀？ 陈老爷子指了指后边的门帘，那意思正打盹呢，被你们吵醒了。众人见老头精神还挺好，松了口气。陈明到了桌边坐下，打了个哈欠，看众人。 我们不找钥匙。老爷子，你还记得太学名录吗？20年前的、25年前的，帮我们默一份吧。 语速很快啊。 陈明无奈地看了看展昭，站了起来，转身走了。 老爷子， 包岩叫他，但是陈明脚步没停，颤颤巍巍往一旁走。众人都看展昭。 看吧，生气了吧？老人家要哄的，你不是很有经验吗？你个歹碎的。 这时就见陈明走到了一个书架前边，对众人招了招手，白玉堂就在他身旁，于是走过去。老头指着书架的最上层，白玉堂扬起脸，就见书架上方写着卷藏阁补卷。而在书架的第三排，赫然是一排太学名录。众人倒抽了一口气。 卷藏阁烧掉之后，我就开始补。 说到这里，老头突然没声了，再看睡着了。庞玉激动地晃老爷子：“ 老爷子，哎呦，你是活菩萨呀！” 掷地有声，专注精品声音制作。